你而家讲啦喎，依一场我哋而家讲依场战役叫做 Battle of Hastings， 吓、啊、系发生于公元1066年嘅十月，嘅十月十四日。咁啊，大约开拖嘅时间就6点钟。我哋讲下，咁啊，依场战役咧有样特别，就系依场战役打完之后嘅胜方 William the Bastard 就揾就佢个细佬啊，吓。就揾人就寫咗就積咗一個好長嘅卷軸，就長70米嘅卷軸，就呢個咧叫Beuse Tetra 嘅卷軸，就如果大家睇 YouTube 見到噶啦，咁呢個卷軸咧就長70米，咁咧就將呢一場又由呢個 William the Bastard 點樣崛起到佢打低呢一個叫做Harold Godwinson 嚇嘅經過咧，就全部畫曬出嚟，就好似一個一本漫畫書咁嘅，係嚇，中間好似一個漫畫書咁，就非常之詳盡嘅，所以我哋就可以好詳盡咁講呢場戰役嘅經過。咁啊，當時到底係有幾多人呢？呢、這個諾曼帝軍嚇，佢、哋就有大約估計咧，就有2000個騎兵，就4000個步兵，1500個戰隊。咁入邊咧就包含住老戰嘅軍隊。咁佢哋嘅騎兵，咁佢哋用嘅盾咧就係所謂一個倒轉水滴咁樣嘅盾嚇，嗰、啲叫做。啊，叫做 Kite Shield， 即係好似風箏咁樣型嘅盾。咁佢哋嗰啲人呢，大部分都係着住啲輪甲，即係騎兵又着住啲鎖鏈甲。 係。 鎖鏈甲用嘅劍呢，雙方都係用長劍嘅。咁但係工兵嚟講呢，就係遠，如果弓箭兵嚟講呢，呢個就遠，這個諾曼帝人咧就遠遠優於呢個 Anglo-Saxon 薩克遜人，但係薩克遜人咧主要就係以呢個步兵為主，騎兵反而係好少好少嘅。佢主要係步兵為主，但係佢用好犀利嘅武器。第一個武咁呢個武器咧就係所謂斧頭，佢哋有一個好勁嘅斧頭咧，就係叫做有一啲雙手柄嘅長斧頭。咁佢哋一斬斬落嚟咧，連隻馬都可以斬死，即係可以一劈劈落咧就截肢嘅，可以。咁相反長劍就唔得，長劍雖然話兩刃長劍啦嚇，但係主要都係斬人都開血嘅啫。但係佢個斧頭嘅力咧就可以截肢，就非常之厲害。呢、這個叫 仲要劈，佢劈斷你把劍都可以。 係啊，咁但係由於佢哋嘅用呢個嘢嘅動作就慢，所以就必須就要用到，所以通常呢個斧頭隊咧後面就跟住啲盾隊，即係我劈完你之後，即刻有條友用個盾頂住，萬一劈唔中都可以頂下嘛，明嘛？即係當係為防你 counter attack 用，即係一個 combo 咁樣去。咁啊，於是就雙方就開始開拖咯。咁首先咧，就呢、這個薩克遜軍嚇 Anglo-Saxon 嘅軍隊咧，就係、喺一個 uphill 嘅地方佈咗陣。嗰、那個陣型咧，大約係長度係700米長嚇。咁啊，兩邊咧就有少少幽靈啊，即係兩端啊嚇，嗰、那個位嘅兩端咧，就係、有啲少少山仔喺度嘅。或者河啊沼泽喺附近，即系你等你啲骑兵兜督唔到佢，必须要正面进攻。 系 咁啊，而呢个 Harold 王吓、就啱啱系喺佢嗰个步兵嘅后方个正中央嗰度企咗喺度督战。咁啊喺而喺呢个山坡下低嘅，即系通常就置喺山坡，即系等于希腊人。即係佢而家呢個位置，即係等於希臘人嘅馬拉松戰役一樣啦，喺一個即係或者温泉，即係或者係呢個普拉提亞戰役一樣，喺個必經之路就布咗喺個山嘅位置，等你嗰啲騎兵攻上嚟冇咁容易啊嘛。咁而呢個法國啦，法軍就點？唔係法國，諾曼帝軍係點咧？諾曼帝軍咧就啱啱好喺呢個山坡下第200米， 就布咗阵，就用呢个工兵队就摆上最前，啊，咁啊，然之后佢自己本身嘅步兵就摆中间，骑兵就摆最后，咁咧就分三个部分嘅，步兵就分三个部分，中间咧就系诺曼底人，大家睇 YouTube 见到嘅，右边就法国人，左边就系另外一个叫 Britain 嘅人，吓，即系又系另一族人啦，吓，咁而呢、这个William the Bastard 吓、啊，就啱啱好咧，又系就系、是、喺个马队嘅中央，就企喺度督战。咁啊，大约六点钟相遇，咁啊七点零八点钟布阵开始开拖打，朝头早打。咁啊，第咁啊，根据个我哋头先讲嗰个好长嘅布咧，就话啦，第一阵就系、是、用箭雨，但系咁啊，佢喺个布阵嗰度话，我哋嘅箭雨射到佢，射到啲人又马翻嘅，咁讲噶啦。咁啊，但系相信就系冇嘅。咁因为佢系逆住个波嚟射啊嘛。即系逆住斜山坡嚟射，就根本就系冇乜效用。一听到咁，于是就开始步战、步军、步战喺度打，即系步兵话喺第一战射完就步兵队上。咁但系佢呢一个步兵队上咧，就系、是、做到好似呢个军权关战役咁啦，吓、啊、就冇乜效用。咁啊，点都攻唔破佢个阵喎，啊，佢个盾阵啊 ，angle section 嘅盾阵。既然系咁，咁我用骑兵冲击。咁啊，於是騎兵就衝擊啦嚇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啱啱好遇著佢個斧頭隊，俾佢一個斧頭，即係佢成有幅畫嘅，一個斧頭就將佢成隻馬嘅馬頭都斬落嚟咁滯，就好犀利。即係於是者打咗一兩個鐘。平時呢啲咁嘅戰爭，中世紀戰爭打個零鐘就完㗎啦。但係就竟然打呢場戰爭就打到九世都打唔即个零钟分胜负，但系而家已经打咗两三个钟，仍然分唔到胜负，双方个体力都消耗得好劲。咁啊，点知打下咧？我哋讲过喺佢嘅左翼啊，喺个诺曼人嘅左翼吓 ，Britain 嗰度咧就竟然顶唔住，慢慢就向后退。系咁一见你向后退，於是呢个 angle section 嘅队伍就见到，哇佢向后退咯，佢向前冲，咁就冲上去。而同时间佢呢个向后退，突然间喺呢个诺曼人喺前线嗰度有人大叫，William 死咗啦，咁叫。 哇系咪真系啊？ 咁佢系嗰幅画系咁样写啊嘛？嗰幅画有咁写。William 死咗啦，咁讲，哇！一听到死咗，全军大惊。William 听到前线传啲咁嘅嘢，即刻唔好理，一嘢剥咗自己嗰个头盔，冲上前线。咁嗰幅画嗰度咧，就后边有条友就指住佢，哎，大王嚟噶，大王未死啊，大王未死啊，咁喺度叫。咁佢喺度传吓，咁啊定翻个军心。当佢一讲完之后咧，就平时间佢就命令佢嘅兄弟，就系一个 bishop 嚟嘅，一个主教。嗰陣嗰啲主教係好打得嘅，啊，即係朝頭早嘅傳教，啊唔係，朝頭早去殺人，夜晚就去傳教噶啦。 哦，嚇、啊，即係法蘭克人嚟噶嘛？ 係啦，戰鬥 monk 嚇、啊，咁啊佢呢啲戰鬥嘅 monk 就即刻就派隊騎兵隊，啊，就走咗去呢個撤退緊嘅 Britain 嗰度，就穩住個軍心，而同時間啊 William the Bastard。就指揮一隊人就斜斜咁去攻擊，啊，即係佢騎兵隊去增援，終於將攻上嚟嘅 angle section 全部殺得七零八落。咁於是者就打呢一咁打完之後就到咗下晝啦。咁大家雙方嘅下晝食午飯就停咗唔打，大家休息。咁啊到咁啦，於是就下食完飯之後又打噶咯，唞完一陣，第二個回合開始啦。咁呢一次呢一、这个即系我见到你系既然系咁样吓、啊，即系于是就话我哋改变战略，我哋有敌，就叫啲步兵队上前，打到咁上下，即系突然间喺头先嗰一下启发咗佢，然之后就炸低，我哋唔够打啦，咁啊向后吞，咁啊引诱你喺山坡上面嘅 angle section 军队冲落去，冲落嚟，但系当佢一冲落嚟咧，两边嘅骑兵就夹夹住佢，就将佢打散、打死， 围住 佢，系围住佢。咁啊，如是者进进退退，进进退退，就好似搣搣洋葱咁一下一下咁搣。 咁啊，一打就打到去大約四五六點，即係黃昏。咁啊，當時嘅情況就已經見到呢個諾曼第人嘅補給係冇嘅。Anglo-Saxon 如果佢等多一日，然之後仲起支大旗，咁啲人就完完全全嚇、四圍咁啊會聚埋一齊嚟對付你呢個諾曼人噶啦嘛。 係。 咁啊，既然係咁，所以佢一定要今日分胜负，迟一日都会死。个情况真系等于我哋之前讲呢个普拉波斯啊，普拉提亚战役一样吓。 系、 呢个希腊人由四方八面涌入去普拉提亚对抗你波斯人，迟一日都唔掂吓。 系 咁，由于系咁样咧，所以佢决定好黄昏啦，我决定再最后一次冲锋，然之后一叫就话。箭雨射咁啊！咁啊，当时咧就大镬在系咩咧 ？Anglo-Saxon 佢已经打咗两仗噶啦嘛，死伤惨重，死好多人。最富经验嘅军队都已经死咗七七八八。喺当时，佢剩翻咧就系佢嘅后备军。咁啊，通常都系啲杂牌军嚟嘅，就负责顶住前线。而佢原本嗰个 front line 咧就系一个十人厚度嘅。ten man deep 嘅 front line 嚟噶嘛？由於俾你咁剝洋葱，死下死下咧，可能已經變做五六個 front line deep， 即係五六個人嘅 front line 都薄咗而且短咗。咁啊，當時嗰個大王咧，就變相你要督戰咧，就要行前咗啲啦嘛。 係啊， 就唔夠人保護，竟然其中一箭射咗入佢隻眼度，啊！慘叫一聲，跌咗落馬，咁啊大亂啦！而由於佢個布陣已經由700米可能縮到去500米左右， 係 依、這個諾曼人嘅騎兵隊見到你個人跌咗落嚟啦，你個大王跌咗啊，大王打低咗啊，中一箭啊，就亂趁佢亂嗰陣咧，佢嘅騎兵隊由兩邊慢慢開始包夾，喺個混亂嘅情況之下，依、這個大王 Harold Godwinson 嘅兩個兄弟都戰死咗分。咁啊，所有嘅头中层嘅管理人员全部死晒，终于呢个诺曼人就变成三面围夹，夹住佢吓，又夹住 Anglo-Saxon 嘅大军，最后一夹啊，变成一个类似于以前坎尼战役嘅情况，或者我哋讲过嘅。系啦，绞肉机或者好似话我哋讲过嘅马拉松战役嘅情况，最后就将佢全部绞死。 哇！ 咁啊，于是成队就于是就成个 Anglo-Saxon 嘅最后反抗势力，因为入边系有好多贵族噶嘛， 系 就全部被杀。 系，所以嗱尾明阿征服者威廉啦，后面嘅征服者威廉啦，就是。所有 Anglo-Saxon 嘅貴族階層啊，都清除曬。 係啦，就係、是、一仗入邊就俾個 William the Bastard 清除曬。 此仗啊，之後都繼續清除嘅。 係， 對埋你嘅領地，原來趕走曬你嗰啲貴族啊，完全趕盡曬嘅。 就趕盡曬。 Anglo-Saxon 係完全喺個英格蘭嘅政治舞台入邊係消失嘅，完全 係完全消失曬，啱嘅。咁於是者佢就再打多兩三個月，即係嚟一次巡迴戰爭啦嚇！依、一場仗之後打，咁啊佢嘅領地 嚇， 咁啊終於喺嗰一年1066年嘅12月25日聖誕節，佢就揾咗個主教嚟。依、這個主咁咧，當時咧其實個教廷咧就係完全撐佢。當佢打依一場仗之前咧，佢就話佢戴上咗一個 ring。即係有一個 ring， 佢唔係個 ring， 即係總之有舊嘢入面咧裝住一條聖 Peter 嘅頭髮，保佑佢打呢場仗。當時嘅教廷嚇、羅馬教廷係撐佢去北伐嘅，啊，即係撐佢去攞皇位嘅。咁啊，當佢打咁啊，所以佢叫咗個主教嚟，就為佢呢個祝聖，就呢一日聖誕節佢就成為呢個王。佢亦都將佢自己嘅外號 William the Bastard 改咗個名字，就叫 William the Conqueror， 征服者威廉。咁啊，從此冇人再敢叫佢做私生子啦，集中啊，遂佢一生大願。咁啊，而佢打贏咗呢場仗之後咧。就過咗20年 吓、啊，就1086年咧，佢就命人哋，我哋要做一，我决定嚟一次人口普查收税，就将呢本税簿咧就改个名叫做 Doomsday Book， 末日之书，即系话你系好有呢个黑色幽默嘅。就将你呢个所有嘅财产就记低晒，即系睇本税簿单，我每年就根据呢本书嚟打你税，咁样。咁啊，呢场战役点解系咁重要呢？首先啊，第一件事就系喺呢场战役之前，英国人系永远最大嘅雕系维京人，佢系属于北欧圈嘅势力。 系， 即系有系属于系北欧势力嘅一种，但系自从呢场仗之后，佢嘅势力由呢个北欧嘅势力变咗做欧洲大陆嘅势力， 西欧啦，或者叫西欧啦， 西欧嘅势力，即系直情系成个 shift 咗。如果呢场仗假设呢场仗如果系 Hero 赢咗嘅，从此英国人咧就系源于孤岛，就不问世事。 系，继续系，系啦，呢个系。 如果呢场仗系挪威王赢咗嘅，以后英国就会成为挪威嘅一个附庸 国。 咁咧，佢永远咧净系顾住北欧嘅事情嘅啫。 系。 如果佢系，但系而家佢由于系俾呢个威廉征服者 William the Conqueror 诺曼人征服咗之后，佢嘅政治版图佢就系属于呢个法国嘅一部分。因此未来法国几百，首先未来法国几百年法国的动乱，什么百年战争点都变成全部跟英国人有关。 法国人跟英国人，是的，法国人跟英国人。 他 之间的。 他之间的恩仇。而甚至到说将来譬如说几百年后对付这个没几耐啦，对付这个伊斯兰人，英国人有份参加。Crusade 英國人有份參加十字軍東征，這個對付西班牙人又有他份，打這個北美的戰爭又有他份，對付這個叫做路易十四有他份，打拿破崙有他份，一次大戰有他份，等等全部有他份，就是因為由這一仗開始他的 link已经直 勾翻去欧洲大陆啦， 已经去翻去欧洲大陆，而唔系喺个北非嘅，唔系北欧嘅小国，就系咁嚟。而由于呢个诺曼人不停咁，由于系呢个诺曼人统治，未来成几百年，就即系等于呢个英国人统治香港一样，广东话变成一个次等嘅语言一样。 系啦， 呢个英文 Anglo-Saxon 嘅古英语就变成一种次等嘅语言。就反而法文变成一个主要的语言，慢慢就沟探晒所有的古英文。而家嘅人求求其其，如果唔系一个专门嘅人，拿起一本古英文书系唔识读嘅， 有发音同， 佢发音完全唔同晒。由呢个法文沟探咗呢个英文，而变成一种新嘅语言，叫做 Old English， 改咗佢个名叫做 Middle English， 即系类似莎士比亚年代嘅英文， 系 就系咁样嚟。所以如果你问一个英国人到底哪一场战役是最重要的，我相信除了说海撒渡海罗马化英国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 Battle of Hastings， 就是这个黑斯丁战役，不是 Hastings， 我相信会有些人跟我们拗是 Hastings， 不紧紧要啦，这些译音没所谓， 就是这样。而一场这个就是萨克逊人的源流。其实萨克逊人并不是所有崇英派讲，或者某些人说萨克逊人很劲，萨克逊人很劲，其实由头到尾萨克逊人都是不劲。 Anglo-Saxon 是解，即是如果你的文化上面是 loser， 是 loser， 被统治者，绝对不是一个统治者来的，绝对的角色来的。甚至他的贵族他的政治权力是被剥削的，完全 是，即是等于 很近似于英治时代香港人华人 是被一个死白鬼，无论个白鬼是几咁低能都是会被他压住的， 是 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情况一样，其实是一个被殖民的城市， 係 佢殖民咗人哋，跟住再俾人殖民一次。 係啦，殖民就係、是、殖民，係呢個 Anglo-Saxon 殖民咗羅馬人，然之後俾羅，然之後再俾呢個維京人殖民佢，繼而最後就俾諾曼人再殖民佢嘅經過。成個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就係 Anglo-Saxon Kingdom 嘅經過。 系啦，咁啊 ，Anglo-Saxon Kingdom 之后咧，佢之后咧，佢个王族啊，即系几经转折之后咧，而家变咗德裔王族啊，由呢个法裔王族变咗德裔王族，即系因为宗教问题啦，个诶个即系脱离咗个天主教，而家个教而家个嗰、那个、那个姓啊，就由呢、這个转由呢、這个法国同埋呢个。蘇格蘭的王朝叫 Stuart 啦，叫王朝轉咗做呢個德國的王朝啦。咁而家轉到而家咧，就叫做而家溫莎王朝啦，就叫做應該正式個名叫做Saxon Saxon Coba 同埋呢個 Gotha 三個。城市轉合即係合成一個王族，跟住就係呢、這個呢、這個溫莎王朝嘅真正嘅 名啦， 名啦， 哦， 係啦， 咁啊，今集就主要就係講依樣嘢啦嚇， 係啊， 一場戰役就改變咗成個嘅命運啦， 係嚇， 咁啊，多謝大家收聽，如果大家中意聽嘅話，就記得 share 同埋 like 啦。咁啊，多謝大家先，好， 好， 拜拜， 咁先得。